于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，1931年夏。白云山头云欲立，白云山下呼声急，枯木朽株齐努力，枪林逼，飞将军自重霄入，700里驱15日，赣水苍茫岷山壁，横扫千军如卷席。有人泣，为营步步皆何急。